会想到我，就像我偶尔夜晚还是会哭的，那是满心欢喜，因为你就是结局，才把所有都给你。时间总是不听话，思念也开始装傻，反反复复。你说那就算了吧，我们就别再挣扎，于事无补。从此我不能听见你的消息，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。 我会一直幸福。